第三节翻嚟，大匪看天下。咁头先讲到一带一路，其实就系就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习近平系好需要用一带一路带起中国嘅工人走出去，资金走出去，得到个高回报翻嚟，能够令到个社会安定，先至系个最终目的，唔系乜嘢万国来朝，唔系如何去产能。当然，好似东北三省啊，尤其福建人，福建人啦，讲福建人，福建人最肯走出去嘅，福建人系去到全世界。喺呢件事上高，中国企业嘅特色就系去边度，佢都会带一部分，好大部分嘅中国员工就会去到嗰你哋发展呢个一带一路港口啊、铁路运输啊、基建啊、道路啊嘅产业链嗰度咧，佢哋要担当一个好重要嘅角色。而呢啲人好简单，66个国家嘛，每一个国家用你10万人就660万，仲要佢哋搵到钱，然后将啲钱洗返嚟中国，咁就几千万人㗎喇，相应产业係咪呀，佢咪可以令到好多走下坡嘅企业同埋工人有饭食。呢个系我嘅睇法，即系我唔系大师级啊，乜乜乜乜啊，讲啊乜乜，我唔识啊。但系佢实实际际呢个操盘，真系会变成咗系咁样，系咪啊？即系以前啲农民啊，喺嗰度耕田搵唔到食，咪城市化咯，系咪啊？啲人咪离乡别井，跟住咧就出大城市打工咯，就做起咗一线城市嘅繁荣咯。佢哋亦都系嘅啫嘛。国内唔得咯，咪工人走出去，或者农民走出去咯，走咗去第二啲国家咯。我哋中国人啊，几百年以来都系咁嘅模式走出去。当中国搵唔到食啦，经济艰苦啦，走落去南洋啊，去美国旧金山啊，喺唐建立唐人街啊，个个搵到钱咧就翻嚟回乡建设啦。是咪啊？天下无新事，习近平由你私人走出去变成咗国家走出去。呢个系重点。咁而今日呢亦都有呢个仲有一个最新消息啦，就係、是、呢 ,ISIS 呢嗰个呢就而家啊佢哋嗰个头目啦，首领啦啊，就俾呢个俄罗斯呢就派军机呢啊！就炸死咗，唔知真定假。本来咧，我哋咧系好寄望咧，汤姆侵特朗普先生佢咧去搞掂呢件事，包括北韩肥仔金。但系咧，原来到最后尾都系呢个普京搞掂，希望就真系搞掂咗啦。咁咧就。汤老针话再宣布对付 IS 嘅策略，美国人认为头等事务，但系今日传来呢个消息，我唔知真定假，因为未得到证实啊，都系喺 Facebook 睇到嘅啫。就系呢个普京已经啊，将我哋嘅伟大嘅真主 ISIS 嘅首领炸死咗，咁。可能就是所谓黑手套白手套，因为呢而家特朗普都俾緊呢个美国国会调查緊关于佢查成日想搞掂啊，即已经搞掂咗科米啦，又准备呢就搞呢个米勒。咁依家米勒得以留任，跟住呢就追究佢究竟呢选举嘅时候呢俄罗斯有冇介入到啊，有冇通俄啊，啊个女婿点样啊，各样。咁可能收到消息，特朗普 情报机构，然后将消息卖俾普京，由普京出手都唔定，可能普京就系特朗普嘅白手套都唔知道，唔知道系咪？但系今日啦，相对嚟讲咧，系真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希望咧，世界局势啦得以稳定啦，而亦都调翻转咧，补充几句咧，整呢个一带一路啦。剛才我所讲咁呢係我嘅睇法。咁呢但係呢收唔收到钱係另外一回事。咁今節呢我譬如其中一節呢我呢就会呢就嗰个图啊如果 YouTube 睇啦就可以有一个图呢睇到呢我摆一张银纸上去好似玩具钱咁样。咁呢就係呢一带一路嘅其中一个国家嘅而家用緊嘅银纸嚟。咁你哋可以评估一下咁可以喺 YouTube 度留言俾我啦。咁就讲到呢一度啦咁想讲返少少台务啦返兜返。就係、是、呢如果呢大家呢仲想我夜晚呢做开放日我係有目的而做嘅我想呢聚多啲人嘅等大家呢多啲呢嘅信息交流嘅我要真名真姓。所以一定要你嚟搵我先得你唔能够留言俾我留真名真姓嚟到大家见个面写低份资料咁呢就唔使填呢个身份证号码嘅咁啊通常个名啦称呼啦职业啦住边区系区啫唔使写地址嘅费事麻烦。咁呢就你做嘅职业年纪嗜好咁你希望呢我得到呢啲即係学人哋讲大数据啦咁小数据嚟啫。咁咪月班网友可能二三百人呢得到你哋所有嘅信息呢同埋资料呢我希望可以呢大家呢互相分享到我哋提供俾你嘅服务同埋消息或者大家嘅资金譬如你啱做一啲嘢你又想要资金你係有个消息信息话到俾人听而有啲係做运输有啲係可以攞到货有啲做买卖有啲係做 sales, 有啲係做网页特别叻。咁将呢几部分人穿成一件事。因为呢香港呢表面上呢係一个繁华嘅城市。咁但係呢坚尼系数又再创新高啦。咁好多种各有各解释啦。咁你话嗰个75岁嗰个阿婆呢佢係真正真係需要呢去執紙皮我都唔敢讲。因为呢如果你75岁正常嚟讲呢你都攞到2200蚊嘅生果金或者老人金啦。咁如果你有强积金做到嘅都有多少补贴或者冇积蓄到啦你2200蚊。咁可能每一日如果两公婆都仲在生加埋4400。咁如果住公屋嘅话免租啦因为你今日年纪一定免租。免租呢咁有几千蚊呢应该都勉勉强强够使就唔一定要執紙皮。但係香港人呢我都话啦好多嘢係一个势嚟嘅。当你个个人都執嘅时候我唔執咪好似即係我搵到一蚊我搵唔到呢一蚊可能我就会觉得蚀底。即係等于香港人对大陆人嗰个睇法。就係咁囉。大陆人财大气粗其实普遍都是香港人有钱啲。只不过香港人呢已经是即是呢有钱嘅人已经是习惯咗有钱。佢哋做出嚟嗰、那个想法同埋行为呢是应使则使。唔使嘅就唔使。是咁囉。讲生活讲享受。而普通人佢可能住公屋啊或者住一啲有瓦遮头的地方啦就不要说很大啦或者住劏房都啦。咁他们呢的购买力呢就储埋一次过所以香港人好肯去旅行。即是用比例来计啦所以呢下个礼即是七月份呢又諗住去台湾咁就想探探老温啦。因为呢上次呢去咗济南咁返嚟我见佢唔到咁碰碰面啦或者搵搵杰拉德啦因为我都想真真正正呢去同佢哋有啲嘢呢希望穿埋可以做到一啲嘅。咁呢我哋而家亦都做緊呢、這个希望七月份啦就 PayPal 啊同埋呢个 微信支付宝啦，可以摆埋落个网页度啦。咁如果你哋想听声音下载呢，其实你可以有手，我哋已经有手机版㗎啦。咁你喺 iPhone 又好 ,Android 系统又好啦，你可以下载我哋嘅手机版网页，然后入去睇下我哋有咩产品或者有咩消息或者有啲咩公布可以睇到。亦都可以喺个声音下载变成咗唔一定睇 YouTube。因为我哋都想办法呢， YouTube 其实冇咩钱㗎。我上个月呢76万 view， 但我实际嘅收入系15000元。真系呢，买盐又唔够咸，买醋又唔够酸。系咪？咁但系呢，我哋可能呢就会喺7月份呢就加强我哋呢，虽然冇钱，但我想加强我哋嘅接触网友嘅速度同埋呢个广泛性。所以呢，我哋下个月7月呢就会将全副心机呢就会摆落 Facebook， 摆上微博，摆上去呢啲位。咁可能我哋嘅节目调整呢就个大方向呢可能要改一改。咁希望啦吓，能够超越呢个热血时报啦，可以去到40几万 like 啦。因为 like 就係未来我哋卖广告啊或者接触更加多嘅人啊嘅开始嚟嘅。希望我哋做得更加好啦。咁而都多得你哋支持啦。咁如果你哋呢可以我呢次呢一节呢我会留低个 WeChat， 摆嗰个呢三节节目嗰度嘅就是、新嘅 WeChat number。咁呢就希望呢你哋呢如果想留言俾我哋呢就喺个 WeChat 度搵到阿 Alice 同埋我嘅。咁呢就希望呢就再隔一个礼拜呢夜晚星期二至五七至九再搞多次。我先指声明就是话你嚟到，我是希望真名真姓。仇师大讲，我啲观众是真名真姓，唔系水泥队。咁你哋嚟写低份资料，我哋计咗个统筹数据，希望同网友有更加密切嘅交流，而做我自己心目中更加好，朝更加好更加强大嘅方面嘅网页啊，网上世界啊，嘅网台啦，新网台嗰个营运啦。希望唔好传统仲係好似老萧啊或者黄毓民咁样。咁呢节都差唔多，其实可能未够钟㗎，不过都要讲嘅嘢差唔多啦。希望呢大家可以呢就再听到我少啲把声啦。因为而家我就係想呢做返一个大匪商圈。咁家底疗伤啦，咁希望搵人顶到我啦，咁我跟住做返呢个大匪看天下。咁因为大匪商圈既然係大匪落，咁当然有我啦。咁呢大匪看天下既然有我就我啦。咁我喺而家呢我努力緊呢搵緊人呢就代替我做家底，即係家底疗伤。咁呢就转一转人。咁我睇下呢可能呢就会讲鬼故啦，拍两集啦，咁做一啲新嘅旅游节目啊，各样嘢，咁可能都係拍一两集啊，或者制作嘅频道啦，咁跟住呢就等大家呢知道我哋有新节目，然后呢交返由啲主持做啦。因为呢长期听到我把声都唔系好事嚟㗎，因为我始终唔系呢个萧若元同刘世良。多谢大家，拜拜。